锵锵三人行，徐老师，今天锵锵是破天荒，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位军人穿着军装做我们的嘉宾， 而且还不单是军人的问题， 邓小平来了， 就是扮演小平同志。 卢奇老师，你好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 卢奇老师，这个今天穿着军装好像都有一些讲究。 对，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穿这个军装了，因为明天就是八一建军节。嗯，建军节呢，全军呢都开始换新军装了， 新军装 新的了。 哎呦，这是老兵最后一次穿老军装 啊！ 而且这个邓小平的项目也给我们来一点，就我就发现他刚才聊闲聊啊，说演一个领袖人物，演邓小平，连声音都要研究他的发声特点。 对， 你给我们学学 他这个，因为演特型人物，他的这个声音大家非常熟悉，所以我们演他呢，尽量的要做到一个是外形像，这个感觉像，精神气质像，还有声音也要像。因为前段时间因为这个有点咳嗽吧，可能嗓子有点哑。 邓小平的声音有什么特点？ 他呢这个年纪大的时候呢，他一个喉音胸音比较多，比如说各位同志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我们这个大家欢聚一堂啊，非常的高兴，一个我们的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和发达的国家呀，必须进行改革开放。 挺好， 对吧？他那个声音和我平时讲话可能就不一样。 哎呦，我还以为是天然就相像，看来这也是功夫，是吧？ 对， 琢磨到这个， 对啊，练。 你认识他的家人吗？认识他的？ 认识，因为这个我们以前拍的片子啊，他们家里边都看了，像大决战呐、大转折呀，邓小平啊，他们都要看。 邓普方他们对你的这个表演，他们是一个什么意见？会不会有些什么建议？ 人民大会堂的时候，我们那个邓小平那个电影，在那儿首映吧。普方呢，他让他爱人呢叫我过去，但普方同志让他过去，然后过去了。过去以后呢，普方见到我，卢奇同志，你这个戏演得好。 像我爸爸， 你说了两遍啊！而且他爱人呢，以为我耳朵不好，因为小兵同志有一只耳朵不好， 那就以为你耳朵不好， 还给我重复了两遍。哎，吴旭同志，普方说你这个这个戏演得好， 这是一换一真了，这是吧？不过今天卢老师来，还不是讲邓小平，邓大人，这要讲他穿的这身军服，他是老兵，过去是在野战军， 对。我第一次当兵呢是在54军， 这个是在河南那边， 新疆 河南， 在河南那边 啊，在河南，因为我们是这个军里边一个师，就是162师，而且在一个团，在一团，因为当时呢招文艺兵呢，因为开始呢我是考的重庆文化局的专业学员队，考进去了，当时那个解放军的威信很高啊，文化大革命。你讲还有这支佐，很多部队军代表， 军宣队 啊，军宣队，部队宣传，我们看演个那个节目非常精彩，那个时候跳什么这中字舞啊这些，那部队跳的舞呢，它是另外一套，跳得特别好。 然后发现你比较像他们批斗的对象。 当时呢，没发现，当时一个小兵，而且非常年轻，一看这个小伙子呢，因为我在那个学校宣传队的时候又。搞这个演样板戏，还搞乐器，所以我一考呢，这个乐器，你看，还会乐器，拉二胡，拉的挺好的。然后呢，一看还可以唱京剧，那时候样板戏嘛， 样板戏也 对。我那个时候又演过胡传魁， 邓小平还演过胡传魁了， 对，然后又演过郭建光、李玉和， 都正反都演， 他真行。 胡长奎的时候呢，给我画个大胡子，然后呢，那个老师给我搞一个大的那个书包，因为我肚子特别小，然后搞个书包， 假肚子。 当时呢很年轻，然后不干还哭，这很丑，要不是可以从人物出发。 他回忆起来很有意思。今天的卢老师啊，我觉得想请他聊聊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你觉不觉得军人生活，就我们节目还从来没谈过，但是呢，你比如说有一次在飞机上啊，有一个当过兵的。 跟我讲说你们真是应该聊聊军人生活。 对， 我觉得这是他是一个很大的一部分人群呐、啊，人口啊， 而且是很多人更感兴趣的这部分。 对，就他也是人呐、啊，对吗？但是我们拿常人的标准去衡量啊，他的这个生活状态啊，是一种很奇怪的生活状态。你比如说是封闭式的， 对， 是吧？封闭式，你像咱不是破坏解放军形象，我是觉得人之常情很有意思。 嗯， 因为他讲，他说你能想得到吗？这个正常的人是应该能每天都能看见女人的， 对 对, 对。 但是野战军的他常年累月见不到一个女的，然后他就给我讲这个， 就感兴趣这个。 我不是感兴趣这个，就说很那个战士啊，他很可爱。 对。 他说比方说一个连队，他说你想得到吗？连长的家属来了，或者指导员的家属来了，一开门发现全连战士都在那儿扒头看呢。你们 很久没看到， 他很久见不有时候就说他喊。这个向左转就要这样，要是有个女的从那边走过去啊，你就发现很多人这个头啊，他都 这么揉的 啊，因为他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所以我就对这种生活状态特别好奇。就是上学的时候去军训，我就发现啊，你这个减肥啊，或者是什么偏食挑食啊，你就去军训。你军训按说士兵们吃的很简朴啊，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饭量都特别大，就是因为他这个高强度的每天。这种训练呢，而且失眠的人到那儿全睡得着，你说他挺，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，这个是不是好回答，你觉得做军人啊他这个压抑不压抑？有人说这个人性压抑啊， 那个军人有一点，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首先从来没干过活，首先穿上军装吧，那个首长说好，你们下连队，我第二天就下到连队了，因为当时没招新兵，然后下到连队，他说这个炮连的生活好，你们到炮连去，就把我们弄到炮连去了，然后弄到炮连去发了军装，然后穿上军装，我还很得意啊，穿了军装，首长说你们虽然穿上军装了，但是给你们说你们还不是军人，哎，我说怎么穿上军装还不是军人， 嗯嗯， 你说我就没理解，然后呢在那个首长说你们首先没有军人的气质，没有军人的动作，没有军人的姿态，所以说我一向开始理解不了，我说穿上军装就是军人了嘛。这个后来呢，通过几年的部队锻炼，部队呢确实非常锻炼人。 嗯， 我们在这个地方学军事，要学文化，还学政治，学马列。 就是说，当过兵一辈子都不一样。 那不一样， 就算是服务员转业以后，这个经历对他一辈子的影响， 对，要吃，因为吃很多苦。 他真是相当于一种修炼，然后真能变化气质，好像是。 对，首先因为他磨练人， 嗯， 首先你要劳动，你要去要搬白菜，我们到那时候因为部队拉练去了，然后我们到那儿呢就留守部队，然后呢要把那个窖里边的白菜搬出来， 嗯， 然后还手去把那个腐烂的剥开，哎呦天气特别冷，我说这怎么当兵的还干这个活儿，干这个活儿，手冻的那就完全是红肿了，干这个活儿晚上还要搬进去，第二天搬出来晒。这是一地点嘛，还要收猪啊，还要收猪圈， 嗯， 部队也要种菜，自己种菜自己吃，因为伙食很低的，4毛多分钱， 嗯 四毛多分钱，这些很吃的很差，吃不上肉的，吃一点点，可能一个月，吃个几次肉，而且肉呢都很少，自己喂猪，所以我们要种菜，种菜还要自己去浇粪， 哦、 那个就浇粪呢，我们那个部队那个厕所。就是大家的厕所，然后没有浇粪的，像农村呢有什么舀粪的勺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们有用脸盆洗脸盆去舀， 然后再用那洗脸 啊，然后就泼了地方，然后把它洗干净还洗脸，所以部队那个生活一般想象不到，然后去浇粪， 艰苦 啊、特别艰苦，浇粪，然后抬石头，我从来没抬过石头，修猪圈，然后我们去抬石头。抬石头我没抬过啊，就是要争取表现入党，要入团入党， 对， 然后抬石头呢，这个感觉那个腰啊，我现在腰可能这中间有一个就有点弯，抬石头就抬不动啊，那又小，然后抬石头我们要关键是 部队啊还是民工啊 但是因为和平建设时期啊，军队的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从事劳动，对不 对 训练跟劳动， 训练劳动结合 啊， 空余时间我们训练还要每天早上起来跑操，一跑操我从来没跑过步啊， 对对， 结果一跑操我感觉部队跑很久的， 没错， 还有队列训练，所以他这个全部是锻炼你的意志力， 真是锻炼 你的性格， 没错，你像我们军训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就是 几分钟之内，你可能凌晨三点突然吹哨子紧急合， 经常 哗的马上就得出去。你我们那学生打的那背包说跑十里地跑一里地，那被子拖着条被子后来跑都散了，你就知道他当兵的他要求的这种 是 真是。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像我们这种哈，精神上闷不闷？我你比如说我觉得你到这军营这与世隔绝，你像咱们现在有信息的需要，交往的需要，跟不同人，但是好像你在那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时间长了，闷不闷呢？ 当然闷了，就像你说的，一看到女同志来了，有女孩啊，不管是什么，大家哎呦来，怎么还有个女的？因为山里面没女的， 对对对， 所以看到全部是这男同志，全部是战友。看那个女的，就像我们的连长，他那个宣传队，我们当时拍那个沙家浜，没有阿庆嫂。我们那个连长的爱人来了，到连队说：“哎呦，大家这，哎呦高兴哦，来，终于来那个女的了，大家终于看到女的了。平时训练都没女的，偶尔有一个，比如农村过路的，农村的妇女走过去，大家就，哎，看半天，看半天。 所以样板戏有一个基本特点，都是一群男的，一个女的。 哎呀，我觉得我听着话， 方海珍啊什么， 我觉得八一节我应该多组织一些女朋友去劳军去。 对，所以很需要文工团去慰问。 对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觉得哈，就说一个正常的人，他这么一种生活状态，对他的这个身心成长算正常吗？ 我没有发言权，我做过工人农民，就是没当过兵。不过我是这样想的，在那个年代哈，全民都在受军训，你如果不去军队的话，你比方说下乡，或者是农民，他们也在劳动。所以当时的军人呢，我觉得他们真的心里是应该很自豪，因为当兵的人都是，我记得我有朋友就去当兵嘛，那就是很神奇。但是下来以后回来跟我说，我们都是三五九旅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他说我们都是整天在种地多过拿枪。 你看，但是当兵的到地方上也是好样的，就是 对，很多都是这很多大的企业都是部队下去，然后呢这个发展起来的。 没错，我是感觉好多所谓成功人士，这个哪怕都怀了大老板呢，哎，你一问他，他有军人经历，军人出身，而且呢，他往往喜欢呢他的这个伙伴们一起创业，所以我就觉得当过兵的人，他好像跟我们总有点不同，特别是有一种叫集体记忆的东西，是吧？他现在你看这军人一碰见说你原来在哪儿当过兵，他好像特别不一样。你觉得这种结成的情感你有体会吗？ 对，因为在部队一起吃饭，一起住，是吧？一起娱乐，一起训练，他这个时间都是几年的时间都完全是不可分割的，就是几个人在一起啊，就一个集体在一起。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老兵带新兵，老兵我当时呢这个洗被子啊这些都不行，不会洗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副班长我特别记得，哎呀都对我太好了，但我都对我感觉他对其他兵很凶，但对我特别好，怎么搞的？刚才 你说因为你像邓小平， 那个时候不像，那个看到我小， 那时候邓小平自己在江西劳动， 我文艺兵嘛，比他们小一点，当兵的稍微小一点，然后看到我小，然后那个我被子泡到那儿，他主动给我洗，给我洗被子，然后给我洗衣服，当然我最不喜欢洗衣服了，然后拿着一泡毛巾，然后他就帮我洗。那个副班长，是云南的，但是我现在找不到他了，找到我一定要感谢他。 他们看了你这节目，也许来找你 了。现在该你给我洗洗被子了吧？ 特别好，因为我下连队，因为我宣传队是一个，但是我们的编制在连队，不搞宣传队了，然后就要下到连队，下连队跟战士一样的，紧急集合。劳动训练全部一样， 拉练 啊都一样。 你说说当年我去军训，我就听说他们这个生活规律，你现在还能记得吗？几点起床？几点？ 我感觉是5:40然后要起床。 就算六 点。你是起床？六点左右。起床后一起来还喊口号：打倒美帝，打倒左右。就边穿衣服边喊啊，喊出去，然后呢，立正，集合。这个集合。就很快， 被子是方方的，被子折得方方的， 然后呢那个训练的回来叠被子都叠得很方，就是要检查内部的，一个是打扫干净，一个内部还站岗晚上， 对， 哎呀这个站岗是最难受的，因为你有时候一年过两年过四年过，不知道哪段轮班， 睡得正香的，在冬天，还起来站岗放哨。那个大山里边，我那个时候小，站岗到时候就黑了，因为围墙。哎呦，我当了几天兵，我就其实打了退堂鼓的，我就想回去了。我给我们， 你倒说实话， 实在是弄不下来， 就 一般都 是 一苦太苦了，一个搬白菜，一个那个挑石头修猪圈。我说我那个文艺兵在那搞这个，然后呢，那个因为他下连队锻炼，因为首长说你们穿上军装也不像当兵的，必须下连队锻炼， 给做世界观。 哎，所以我给我们家里边写信，我说我是不是回去了？我妈妈说，哎，给我写信，年轻人要锻炼，因为我妈也是军人，所以说要锻炼。要受过部队的训练，然后呢，你以后呢，你要能吃苦，以后才能发展。嗯，然后所以说，幸好没回去，回去了可能现在也不行了，演邓小平演不下来， 没那意思， 演不下来， 还真的是 没有军人气质， 能苦到你受不了的这种程度， 真是受不了。一个跑操受不了，一个很冷的天 就受不了呢。 跑操要把那个帽子的耳朵卷起来，我的耳朵又怕冷，冬天睡了，后有那个长冻疮。长冻疮就全部是耳朵要放起来的，不能盖下来的，就是锻炼你的意志。长冻耳朵都烂了，全部烂了，然后那个不能戴手套，就是跑，手冻僵了，你想。哎呦！你去的时候就从来没有要在重庆长大，没吃过这个苦。一去，哎呦，我的部队这么苦，还没到新兵连，新兵连更苦。 这为什么新兵连有什么特别？ 新兵连呢，集中的全方位的训练。我们那还是跟老兵一起，还没有就新兵连嘛，老兵一起就是老兵了。他的那个就是每天就跑操，稍微训练一下，新兵摸爬滚打，那个队列训练， 哎呦， 立正稍息啊，左右转，左右全部都要训练。 那个我是参与过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刚才还说这个大家在一起一块训练一块娱乐哈，娱乐有什么娱乐呢？ 娱乐打扑克牌， 打 上游 打吗？ 就是礼拜天，礼拜六，礼拜天。礼拜六放假的时候，礼拜天，这个就是唯一的基本上娱乐就是打扑克牌，当然还有些喜欢打乒乓球的也可以打乒乓球。 那 但娱乐太少了， 太少了，好像是规定时间看电视新闻联播，看完了是不是？ 那个还没电视， 还没电视呢， 广播高音喇叭。 70年，那到最后，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电视的。 那能出去就是周六周日能出去玩吗？ 要出去呢，请假，比如说我们。那个在山沟里边，你要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去买那个小卖部去买点东西吃的啊。比如说我们战友已经买瓶红酒啊，买点什么花生米啊，买点鱼干啊。大家在那个山坡上一坐，喝点小酒，那个时候 享乐的时光了。 部队喝起酒来那是出名的，我最爱去部队喝酒了。你这部队就是敬你喝酒，每个部队都有一套的。喝酒好，喝够了不能再喝了，不能再喝了哈。把炊事员叫过来，夸炊事员说，你看今天的菜是他做的，炊事员敬他一碗酒。一碗呢，那炊事员咚咚咚咚咚就喝了。 部队就是下命令， 就是部队下命令。所以我觉 得部队以前他为什么要喝酒呢？他就太单调，要战争年代不知道哪天就死了，是吧？经常打仗，立功缴获了敌人的酒，大家高兴一下喝一下，然后看这个作风呢就传过来。以前的部队呢也非常单调， 不敬酒，酒是可以的 啊，对， 酒是个传统部队， 过年过节肯定要喝酒， 水浒 首长也喝，下边人当兵的也喝， 对对对对，所以这可能也是他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平衡，我觉得。你知道，就刚才咱们说到对外界的信息，我们原来有一个嘉宾就搞环保的嘛，他曾经去过，就是那个大概是青藏高原那边特别偏远的一个地方。你知道，就有一个女记者，好像然后就见到一个连长，就这个连长啊跟他聊了整整一通宵。哎呀，就好奇的问，就那一现在大城市里怎么样啊，外边世界都流行什么啊，他什么都想知道，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在那么一个封闭的环境下。后来呢，这个女记者就走了，大概走了一天，后边气喘吁吁的追上来一个警卫员，就说这个我们连长，就你走了之后，我们连长写了一封信给你，让我跑步啊追上你，把这封信给你。 他是坐车走的，那个是跑步来的 啊，也不是，我不知道什么交通工具了，反正是追了一天，追上他。这个女记者一打开这个信就很感动，你说他都完全不知道他这个。这一次邂逅啊，在这个连长心里激起什么样的波澜？这个连长说呀、啊，他说他爱上他了，聊了一晚上。但是呢，就是我是军人， 坚守就 啊、嗯，而且呢，我觉得可能是我因为跟外界隔绝的太久了，就像你说的，太久没有见到一个女性哈、啊，或者一个这么谈得来的人。他说，但是呢，我觉得我这样是不对的，是吧？所以我又这个压熄自己的这个火苗，最后向你致以一个军人的敬礼，祝你这个什么一路平安。哎呦，我就觉得这个记者当时看 对这个女记者来说终身难忘的一段。 对，这种事情很多，因为部队特别是边缘的地方，还比我们还边缘的。 嗯 啊、都和女性接触太少。 你现在啊，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现在当然你都不在这野战军了什么的，但是作为一个老兵，你想起当年的这种生活，还现在还有很多士兵是过着这样的生活哈。我想你有什么感触？ 一个呢，就是部队呢确实锻炼人，要耐着寂寞，因为他那几年，但是现在当兵是两年， 嗯， 时间很短，以前四五年五年， 嗯， 四年五年那是最常见的， 嗯， 所以当然有部队这个生活对一生来讲，两年是短暂的，但是对你一生来讲，我感觉这是给你镀了很光彩的一层金， 嗯， 你以后回来，如果你是金子会闪闪发光的。 而且内在的好像毅力啊、意志啊这种东西，纪律性、 都不一样。 一个是自律，第二个就是那个战友。